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成天在外边开会，我昨天就是在分院看见他的。 傅志当时愣了一下， 开会？ 他因为连着几天都在档案室里，倒是真的不知道新建在忙什么。这家伙回家了也什么都不说。 好像是代表会吧，我看他挺忙的。 赵鹏这会比较留意新建，也是因为这个敏感的时候，任谁都会多投入一点注意。新建基本上每天早会结束没多久就要出去，差不多下午了才能回来。这么下去别说案子了，就连吃饭的时间都快不够了。傅志当时没吭声，回到办公室才给新建发了一条短信，问他在什么地方，但是对方没有回复。大概是晚上快要下班的时候，新建才满是疲惫地推开办公室的门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外套给脱了，然后有点无力地瘫在沙发上。 这群混蛋。 他扯开领带，烦躁地闭上眼睛。傅志给他倒了杯水递过去。 你今天去哪儿了？手机一直没开。 开会，手机被没收了。 睁开眼睛看了傅志一眼，新姐喝了两口水，然后坐了起来。 来回来去就这么几个手段，也用不腻。 对面的傅志有点无奈地叹了口气。 唉，招数不在老还是旧，主要是管用。 看新姐现在这副样子也知道了，新姐冷冷地笑了一下，满心都是愤怒。 想用这种办法找我麻烦，他们想得太容易了。 在连着开了近一个星期的会之后，新建终于进了医院，急性阑尾炎。他是半夜被送进去的，然后复制第二天跟高姐请假，理由是要照顾新建。这理由让李磊笑了整整15分钟，但是检察长却立刻批准了。那之后所有找新建和复制的电话也好，会面也好，全被卡在了高姐，因为两个人全在医院里。医院证明是司徒卓找人开的，写的病情不太像是急性阑尾炎，倒是像得了什么不治之症的。新建就在医院里躺了两个小时就连夜出院了。到家的时候，傅志先给他下了碗面，看着对方吃得很夸张，不禁摇了摇头。 我去请假的时候，旁边几个检察长的表情真精彩。 忙着吃面的人只是很浅地笑了一下，然后一鼓作气把一碗都吃完了，才喝了两口汤。他差不多一天没吃东西了，熬到现在已经是极限了。傅志把菜往他面前推了一下，示意他吃点菜，然后去帮他再弄点汤。新建在他后面满足地咂了咂嘴。 这招我还是跟处长学的。 以前也有过，因为案件面对的压力太大，处长干脆对任何人都避而不见的情况，只不过处长可以找个借口跑去外地，他没有那种天时地利，也只能自己人为的制造机会了。不过想到复制的请假理由，新建也笑了。 你那个理由是在变相的出柜吗？ 厨房里的复制没回头。 你自己领会吧。 你这话可比白昌民的好理解多了。 干脆站起来凑到厨房，一把自后面揽住傅志。新建蹭在他的肩膀上，被折腾了几天没刮过的胡渣刚好刺到傅志的下巴。 怎么样，有没有感受到我的男人味？ 傅志被他扎得难受，只能往后缩了一下。 你别为着你自己吃不下去饭就好。 刚说完，新建在他颈后不重不轻的一捏。 你说啥？ 差点把碗直接扣在锅里。他回头看了新建一眼，没来得及发火，对方的一个吻压过来，两个人中间还有一碗端在傅志手里的汤，就着这种带了点危险的姿势一直吻到心满意足。新建微微后退的时候还很刻意地舔了舔嘴唇。 饿死我了。 下一刻，傅志把碗随手扔在锅里，翻身把新建压在平时放酒的小吧台上，按着对方把刚才的吻接了下去。这几天新建一直累得像死狗一样， 白天几乎都耗在各种各样的匪夷所思的活动和会场，晚上还要熬夜研究卷宗，甚至还要大半夜的跑去钱真那里商量案情上的东西。说不担心那是不可能的，之前有过经验，知道白长明是什么做事风格的人。傅志不是不担心新建还会再遇到一次之前那些恶心人的事，但是很怪，这次傅志虽然也担心也上火，却没有那么焦躁。大概是早已觉悟，这次两个人进退都会一直在一起，即便是知道新建在外面的日子不太好过，傅志依然还能在档案室里坐得住，坚持把之前的所有旧档案都翻了一个遍。一吻结束，傅志气息有点不稳地看着新建，对方眼底漾着一层笑意，一只手还扣着他的后脑，满脸的揶揄。 你不是想在这儿做吧？ 接受到对方的挑衅，傅志淡定地扬了扬眉，然后伸手去解新建的衬衫扣子，慢条斯理地回答， 哼，未尝不可。 动作很慢，带着点蓄意，所有的扣子都解开，傅志俯下身子，很轻地咬了一下新建胸口的一点，听到头顶压抑的轻哼，满意地扬了扬嘴角。两个人有点疯的在厨房里做足了前戏，一直等到彼此都已经快到极限了，新建才把傅志一路扯到了浴室，打开莲蓬头将对方压在浴缸里。 我觉得这地方比较有情趣。 你 傅志连话都没能说完，下面的发展主导权已经不在他手上了。眼镜泡在浴缸里，衣服扔了一地，四处凌乱的杂物简直像狂风过境。两个人彼此累到精疲力尽了，才相拥着坐在浴缸里。新建在底下承受着傅志的重量，有一下没一下的玩着他的头发。 我听说庄一伟的情况有点好转了。 之前给钱真打电话的时候，对方提了一句，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。傅志很轻地哼了一声，精神不是太集中。 哼， 醒了？ 暂时还没有，不过似乎有苏醒的迹象，医生说他意志力很强。 换了一般人连手术都挺不过来，庄一伟一直没有放弃过，大概人一旦有了非做不可的事，就会形成一种执念吧。他们这群人似乎都被逼到了一个末路穷途，不豁出一切最后都觉得对不起自己。傅志睁开了眼睛， 他没问题的。 他一直不相信庄一伟会是那种真的躺在病床上做植物人的那种人，即便医学的东西是接近于残忍的现实，但是希望这东西本来也不是你想要它消失它就真的会死亡殆尽的。包括钱真也是一直认为庄一伟会醒了吧。说到了庄一伟，傅志想到了另外一件事。 哦，对了，乌世国的那个案子，我觉得可能有潜在的目击证人。 哦， 新建的手顿了一下。 为什么这么说？ 我这几天查资料的时候，翻到当时案发地点附近的学校有好几起丢车的案件，嫌疑人后来被抓到了。虽然我还没有准确的查证时间，但是从阶段时间来看，这两个案子的案发时间是刚好重叠的。 这几天傅志不只是把当年所有案件相关的档案都重新审阅了一遍，就连同时期的其他案件也挨个翻查了一次，毕竟当时程序上存在各种的漏洞和错误，也架不住会有一些遗漏的线索，也亏了是他这么查才会发现那几起盗窃案。新建听完他的话眼睛一亮， 这是条线索。 嗯，我已经跟监狱那边申请了，安排一次提讯。 好。 手上的动作又开始不老实，新建因为短暂的休息之后所积攒起来的兴奋又被傅志挑了起来，两个人用这种姿势靠在浴缸里实在是有些挑战他的底线。就在傅志察觉到他的意图之前，新建先发制人的将对方紧紧地扣在怀里。 我说再来一次吧。 傅志满头的黑线，刚要挣扎出口的话就被身后人的动作噎了回去。 开会使人疯狂，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。